第十一集，黄伯怀这才压低了声音：“ 那回来说，你都生病了，赶紧回来吧。” 罗明瑶挂了电话，抬头看赵斌，怕他听见了黄伯怀的话。赵斌却只是看着他，想着他脸发红，是不是发烧了？于是探出手来，在他额头上试了试温度。罗明瑶脸更红了，刚才肌肤相贴的情热还存在细胞里。赵斌的触碰让他几乎全身战栗，那时间自己的放浪和赵斌的性感浮现在脑海中。他结结巴巴地问赵斌怎么了，赵斌起来找了根温度计给他。五分钟以后，体温计显示37.6度，低热。罗明瑶不能在他家过夜，吃过晚饭就走了。走的时候，赵斌注意到他扶着自己的腰，双腿姿势也有点不自然。赵斌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，打开手机，在通讯录里找加了好友的肝胆外科老总，再从肝胆外科老总那里拿到了胃肠外科老总的联系方式。他先发了个好友申请过去，三分钟对方没有通过，他直接打了电话：“ 刘总，我是急诊科的赵斌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。” 胃肠外科的刘总正在呼吸科给一个痔疮出血的病人会诊，正准备做指诊，这会儿还好没戴手套，接到了电话。 稍微有点事儿，你先说，简单的我马上就回复，复杂的我待会儿完了再给你回话。 我刚才急诊的一个病人是同性恋，今天跟男朋友发生关系以后出现了发热，这样的发热情况需要处理吗？ 刘总让他等一会儿。赵斌大概等了20几分钟才接到刘总的电话，刘总应该已经回老总休息室了，电话那边背景很安静。 病人走了？ 嗯，我让他先观察，以后肯定还会遇到，我还是想先向你请教请教。 好吧。 刘总问了病人的基本情况，问他查体肛周有没有破裂，有没有做指检，手套上有没有血。赵斌脸不红心不跳的在自己家里跟他编病历，最后总结的经验还是没有明显破损可以观察，注意看是不是有其他症状，有必要可以查血常规，根据血常规决定是不是使用抗生素。赵斌这才放了心，挂了电话，把意见整理了一下，发了条微信给罗明瑶。罗明瑶正回宿舍，正在给黄伯怀编赵斌的论文内容，脸烧得通红，黄伯怀也忍不住摸他的额头。 小斌真没事吗？我看你今天一直脸红着，是不是发烧了呀？ 可能是有点感冒吧。 罗明瑶赶紧往阳台去拿盆子。 我洗洗脸就睡了。 今天不洗澡了？ 不洗了，在赵老师家里洗过了。 罗明瑶脱口而出。 什么东西？ 黄伯怀一脸懵逼。 帮路数据酬劳就是洗澡？ 条件是比学校澡堂好。 罗明瑶赶紧拿水冷自己发烧的脸，在赵斌家的浴室里，赵斌帮他清洗，赵斌一边吻着他的后背，他就觉得那一刻他的心脏都像被淋浴室里的温水泡着，太幸福了。赵斌第二天起得晚了点，还是周露电话把他吵醒的，都快8点上班时间了，周露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病人家属在皮肤科，保安都开着监控守着他了，有事会汇报，让他放心来上班。早上交班主任要说他的事儿，赵斌赶紧穿上衣服就往医院跑，早饭也没来得及吃。本来以为自己要饿一早上了，交完班，医生告诉他休息室里头有人帮他带了早餐来，是他之前带过的学生罗明瑶。赵斌交班时被主任教训的烦躁一扫而空，后压不住脸上的笑容，高兴地去休息室吃早餐了。周露过来看他一眼，发现他好像情绪挺好，没有受到前面事情的影响，放心去病房待着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快传到了李盼秋耳朵里，他前脚去了一趟急诊科，跟急诊科老总愁眉苦脸地交流了一番，后脚就遇到胃肠外科的老总来他们科会诊，跟他夸赵斌心态特别稳。刘总说起赵斌直点头， 赵斌真的很稳，我遇到那种放话，我今天可能都不来上班了。他处理病人的经验也很丰富，肛门直肠查体都做了。 李盼秋听得眼皮直跳， 什么病人啊？急诊室昨天晚上让他避一避风头，没来上班啊？ 刘总丝毫不觉得是赵斌撒谎，反而怪李盼秋误传，把昨天赵斌问他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李盼秋也听得云里雾里的，都怀疑起自己是不是没听周璐说清楚。赵斌这个人责任心挺强的，但是以他对他这么多年的了解，这种事儿他能稳才怪了。不大对劲，李盼秋左想右想，总觉得有什么事儿不对，决定今天中午一定要去急诊休息室找人问问。赵斌上午来上白班，替昨天上夜的班，让昨天帮他顶班的同事休息，中午还是在急诊休息室吃盒饭。李盼秋坐在他对面，仔细观察了一顿饭时间，确定他有问题。 没抽烟啊今天？ 李盼秋盯着他问。赵斌抬眼看他， 没抽啊，怎么了？ 心情还挺好。哎，听说你早上被你们主任批评了，上回什么事被主任批评，我看你一天抽了一包的烟。 赵斌心里一紧，知道李盼秋看出不对了。 我我这两天有点咳嗽，早上起来还有痰，不太敢抽，抽烟咳得厉害。 李盼秋双手抱在胸口， 赵斌，心内科老总是必须来跟我说清楚。 心内科住院总医师办公室，李盼秋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大吼声。 你这是什么缺德事啊？ 我的天！ 赵斌被他兜头吼得吓了一跳。 大姐，你小声点。 他是你的学生。 李盼秋压低了嗓子，恨恨地说： 我只是他实习时候的代教老师，就带了他两个星期。 赵斌语气淡淡的： 实习生跟代教老师谈恋爱，医院里多了去了，你又不是没遇到过。 哼，你觉得还是好事了？ 李盼秋怒极反笑： 还挺浪漫的是吧？代教老师在实习生面前炫耀炫耀自己比学生多几年的临床经验，实习生就满脑子都是崇拜，当老师的勾勾手指头，同学给你做牛做马还能陪睡是吧？ 我可没想这么卑鄙啊，我这个脾气的能有个学生不跟我吵架算是好的了，还勾勾手指当牛做马。而且我们两个男人没有男女那么复杂，你情我愿互相慰藉而已，不存在我利用感情。 他妈给我滚！ 李盼秋忍不住骂出了脏话。 你太不要脸了，你太缺德了，今天早上的孩子还给你带的早餐呢，你要是找个人上床，你去外面花钱买个工作人员呢，你好意思说你们相互慰藉，你还有点良心吗？ 我没有良心。 赵斌也拉下了脸。 我就是个人渣。 说完拉开住院总值班室的门大步走了。他一路从后门的楼梯下到一楼，在那个楼道里站着大喘气。李盼秋刺得他很难受，不得不承认他和学生不应该有任何感情纠葛，但是他和罗明瑶不存在什么纠葛。罗明瑶对他是有懵懂的憧憬，但是罗明瑶并没有开口说出来过呀。他发一个短信人就过来了，在床上的时候罗明瑶还很配合，他们两个在床上很合得来，做个完美的炮友就够了。不过现在李盼秋盯上了他，不能太嚣张，不知道李盼秋狠起来会不会做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事。他把李盼秋的话扔在脑后，继续忙自己的事情了。罗明瑶陆续给赵斌带过很多次饭了，他算好了赵斌的班，有时候带早餐，有时候带午餐，还有时候带夜宵。五月结束以后天气渐渐热了，罗明瑶在下午还给赵斌送过冷饮。赵斌收下东西以后，好几次转手就冷酷地把东西都拿出去分给同事了。急诊科忙忙碌碌， 平时人挤人的没有空闲时间，罗明瑶来去很多次，竟然也没人发现他来得频繁了。